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58集，金盆消手。两人后撤一步，就见巷子里另外五个黑衣人似乎是缓过劲儿来了，也拿着兵刃追了出来。三人追上大部队，眼看就要跑到大街转角，只要过了这个转角就是南天街，南天街正对开封府，布满皇城军，跑过去就等于得救了。可就在众人要转弯还没转完的时候，庞玉突然一个急刹车，小四子赶紧搂住他脖子，包岩一把扶住他，庞玉才没摔个狗啃泥。而那几个小孩前面的刹住了，后面那小胖墩没刹住，摔到了一起，滚了一地。王洛和沈怀月一滚抱起两个小孩，躲过了砍下来的两刀。众人抬头，只见前方也来了四个黑衣人，将包岩、庞玉和五个小孩护在中间，小梁子、王洛和沈怀月三人护住众人，外围气势汹汹，杀来了十多个黑衣鬼面人。那群黑衣人同时跃起，举起兵刃恶狠狠砍下。与此同时，就听到远处传来喊声： 小梁子。 小梁子一回头，只见一红一白两个身影正往这边急速而来。可这十几把刀都到眼前了，王洛和沈怀月用天山派内力往外一推，内劲波动，但是只推出去了四个人，还有六个直杀了过来，两人只好往前一扑，替小孩们挡住这一击。庞玉抱住小四子一闭眼，小梁子却是往后退了一步。就在他退开一步的同时，刚才站着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，一个凉丝丝的声音传来： 谁敢伤我天山派弟子？ 王洛和沈怀月一听这声音，心里就是唰啦一声，内力一泄，直接摔到了地上，但表情却是松了口气。那五个小孩一抬眼，只见一个白色的背影，两只白色衣袖往外一甩，他们就觉得耳朵嗡一声，剩下的黑衣人全部飞了出去，而且还飞得很远很远。抱岩身后，四个刚刚被推开后爬起来的黑衣人也被扔了出去。包岩看着落到眼前的黑衣人激动： 英侯。 那五个小孩刷啦一声回头，睁大了眼睛盯着眼前高大帅气的黑衣人。 这个就是英侯吗？啊，根本不是青面獠牙大魔怪，以前那些没见过世面的门派师兄果然是骗我们。 只是他们还没激动完，就见沈怀月和王洛起身对前方白衣人行礼： 师尊。 几个小孩又刷啦一声回头，眼睛睁大到不能再大，看着眼前这个怎么看怎么只有三十来岁的白衣人。 头发是银色的，好帅气。 而此时天尊瞄了一眼阴侯身后，挑了挑眉： 跑得也太慢了，没吃晚饭啊？ 阴侯回头看了一眼，其实刚才在他俩落地救人的同时，展昭和白玉堂已经到了。刚才叫小梁子的就是展昭，那一红一白两道身影自然也是展昭和白玉堂。他俩打老远听到庞玉的呼救声，赶紧冲过来了，眼看就要来不及，把展昭给急的。展昭靠着墙喘气儿： 跑都飞起来了，还差点慢了一点，累死王爷我了。 天尊对王洛和沈怀月招招手，示意他俩不用多礼。两人站起来，乖乖站在一旁，维持着天山派徒弟们看到天尊时候的心潮澎湃状。五个小孩算是回过神来了，围过去问正收刀的小梁子： 小梁子，他就是天尊吗？哇，好帅气。 天尊瞄了一眼，发现除了小四子和小梁子之外，又多了五个小孩。这几个高矮胖瘦各种款式，那个小胖墩滚圆。 天尊好帅气啊，我们想加入天山派。 五个小孩冲过来围住天尊叽叽喳喳，天尊努力忍住两边抖动的嘴角，背着手摆出一代宗师的派头来，点头： 这甚好甚好啊。 一旁白玉堂无语地看着自家师傅各种摆谱凹造型，几个小孩激动得直蹦呢。天尊背着手仰着脸看着月亮，尽量摆出武林至尊的姿势。殷侯摇头表示没眼再看下去了，伸手拉过好奇看着天尊的小梁子和小四子往回走。 依依，尊尊落枕了吗？脖子怎么梗着？ 他装大尾巴狼，别理他。 死老鬼，我说欢迎你嫉妒啊。 天尊瞄了殷侯一眼，殷侯朝天翻了个白影。天尊又瞄了一眼一旁的白玉堂，见徒弟嫌弃脸，天尊刚想调侃他两句跑得慢，却听白玉堂突然开口： 我爹招待客人，把你床底下两坛子竹叶青给喝了。 好、啊、 天尊后退一步，张大嘴倒抽一口凉气，那五个还仰着脸看他的小朋友眨眨眼，刚才那个表情天尊赶紧咳嗽两声，站好了，背着手维持形象，顺便瞪了白玉堂一眼。白玉堂摇摇头，跟展昭一起去看那些黑衣人。这时大批皇城军赶到了，欧阳过来先捧起小四子检查一下。 哎妈，吓死我了，还好没告诉赵普。 张张，刚刚小梁子一个打好多个好帅气，他就这样飞飞过来救我呢。 哼，干得好，靠得住啊小子。 欧阳哈哈大笑，伸手揉小梁子的头，小梁子不好意思地摸摸头，五个小孩也围着小梁子说他好厉害。展昭摘掉了那些黑衣人的面具，果然其中七个是失踪的仙阳山老道，而另外后来的四个是峨眉山的道姑。邹良让人用冰水把这几个熟睡的道爷道姑都弄醒，当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后，道爷道姑们自责不已，给众人道歉求原谅。展昭一问，果然四位道姑也是半路捡的老人。 这年头好人也太危险了， 什么人搞这种把戏啊？ 白玉堂看了看远处虚惊一场之后聚在一起的包岩、庞玉、小四子五个小孩，还有王洛、沈怀月。 我比较好奇，那些黑衣人是想袭击谁？天山派徒弟、五个小孩，还是开封府的人？ 我觉得是那五个小孩。 我也这么觉得。 欧阳让分散去找人的皇城军都回来，按照原来的部署继续巡逻和加强戒备，其他人都回开封府。而此时开封府里，公孙捧着那个金盆翻来覆去的看。 这个盆是拿来干什么的呀？洗脸呢？ 不像啊，是那个歪盆洗脸。 公孙摇摇头，用镊子在金盆里边刮了一下，夹出一些黑乎乎的东西来。公孙闻了闻，又仔细看了看，突然啊了一声，睁大了眼睛。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盆了。 公孙发现了金盆的用途，而赵普还是一头雾水，九王爷嫌弃脸看着那个盆。 不是脸盆，难道是尿盆？ 公孙白了赵普一眼，赵普催他。 哎呀，赶紧说，到底是干嘛用的？ 外面应该能找到刻字的。 公孙说着，拿了块帕子，将那个金盆的表面仔细的擦拭，边擦边寻找着什么。最终，公孙找到了两个字儿，给赵普看。赵普凑过去仔细看了一眼，不解：“ 沉浮。” 公孙点头，那金盆上刻着“沉浮”两个字。公孙又去看另一个盆，很快在差不多的位置找到了字体一致的陈谦两个字。 我们挖的那个废宅是陈府，那两座坟的主人莫不是也姓陈？ 这两个人应该就是陈福和陈谦。这是死者脖梗的位置，你看下面平整吗？ 公孙边说边拿起一截骨头给赵普看。赵普看了看，点点头，随后皱眉。 所以说这两个人是被枭首的。 而且不是站着笑，是跪着被砍头的。 所以说，是被处死的。 这两个金盆是用来接被砍下的头颅的。 听说过金盆洗手，头一回听到金盆消手这件事。 公孙斜眼瞧他，赵虎也不说笑了。 为什么用个写了名字的歪金盆来接削下来的头颅啊？ 公孙将东西都放回原位，洗了洗手，对赵虎招招手。 这个我只听过一些传说，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有人应该会知道。 谁啊？ 赵普好奇跟着往外走，公孙微微一笑。 殷侯和天尊。 公孙和赵普从五座房走到院子里，正巧展昭他们回来了。一群小孩进门叽叽喳喳议论着刚才小梁子所使用的招式，天尊和殷侯的功夫多么多么高。 我为什么听到了袭击、包围、突围这种恐怖的字眼？这些字跟我家小四子有什么关系？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，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，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